因为未来的方向，放学后篮球场上，心跳疯狂在血液中流淌，就算退缩懦弱也不会有被同情的目光，不如即刻振装勇敢冲向梦想的彼方，我微笑歌唱心底简单，只要你坚强，我们挺起胸膛去乘风破浪，让世界都放光射出光芒，我微笑歌唱是你的梦想，等待它华丽的绽放，哦，记忆在远方不朽的荡漾，我们一起把迷茫的前方都照亮，万家蒲公英在生长，更微风轻轻在空中飘荡，即使不能够远航，但也要飞往最憧憬的地方，就算退缩懦弱也不会有被同情的目光，不如即刻振装勇敢冲向梦想的彼方，我微笑歌唱是你的愿望，很简单，只要你坚强，我们挺起胸膛去乘风破浪，让世界都放光射出光芒，我微笑歌唱是你的梦想，等待那华丽的绽放，哦，记忆在远方不朽的荡漾，我们一起把迷茫的前方都照亮，中共他坚定的长城，中国的梦有最耀眼天空，我微笑歌唱心底的愿望，很简单，只要你坚强，我们挺起胸膛去乘风破浪，让世界都放光射出光芒，我微笑歌唱心底梦想，等待那华丽的绽放，哦，记忆在远方不朽的荡漾，我们一起把迷茫的前方都照亮，轻又轻，哦哦哦，吹的是那。